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非遗传承人张运华的单弦世界。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单弦源于北京，又称单弦牌子曲，清乾隆嘉庆年间兴起，形成于清代的末期。演唱的时候呢，用八角鼓击节，它的曲牌非常的多，曲调也很丰富，反映现实生活。2006年，单弦被列为首批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单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什么特点？经历了哪些变迁？有哪些流派呢？今天的运河之上，我们就带您来了解这些。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运华。张老师您好。 你好。 嗯，欢迎张老师一大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呢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咱们是表演单弦的一些乐器，是吧？ 八角鼓。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请到张老师，当然也要开通视频的直播了。我们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现场。张老师非常的漂亮，还化了精致的妆，然后还带了这个咱们单弦的这个八角鼓来，我们的这个视频很漂亮。同时呢，也请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分享一个话题，您喜欢哪种曲艺形式呢？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已经是在问候了哈。那么张老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曲艺形式，比如说单弦啊这些，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单弦艺术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起源，什么时候兴起的呢？ 好的，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个栏目来介绍咱们的民族艺术。单弦呢，说起来话长，单弦历史非常悠久。距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300多年。 它起源于明末清初。 嗯。 它的鼎盛时期是在乾隆年间。单弦儿，我们叫单弦儿。用儿化音。 单弦儿。 对、 哦。 因为北京特色嘛。比较注重这儿化音的运用。单弦儿牌子曲。这个栏目呢，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这是什么时候获得的？ 这是08年是市级。 12年 晋升为国家级。 哦，12年是国家级的， 我是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哇，所以我刚才跟张老师说特别荣幸。 因为什么最早是选定的曲艺里边的曲种单弦， 嗯， 是最早进入国家级的。 嗯， 我这个单弦呢，它里边的国家级有一个政策，就是说这个艺术形式在200年以上。 哦， 而且呢师承非常有序。 嗯， 我的老师是谭派单弦创始人谭凤元先生。 哟，这单弦也有流派，一会儿会跟我们说起。 对，有很多流派。谭派在北京比较多。谭凤元先生是创始人。这个他在65年就已经故去了。 哦。 我是从12岁开始学的。 哦、 单弦最早呢是插曲儿。 叫插曲。 插曲不叫插曲，叫插曲儿。 插曲儿。 哎， 岔路的岔，岔道的岔。 对。 三岔口的岔。 对，不是。 啊这分岔的岔。 一分一个山。 啊，一个分一个山。 哎、 啊。 这是为什么叫这插曲儿呢？因为他的创始人叫宝小岔。姓宝名恒。 嗯。 哎。这个叫， 所以取了他的名字里的一个字儿。 对，叫岔曲儿。这个最早呢是都唱岔曲儿，没有牌子曲。 嗯， 岔曲儿早于牌子曲近100年。 嗯， 哎，开始都唱岔曲儿的内容，一般那时候唱它比较短。一般都是演唱春夏秋冬、风花雪月，这个琴棋书画这样的内容。 嗯， 这个创始人呢，他是清军当中的一个小的官员， 哦、 小的官。但是这个人不同在哪儿？他非常的有才。 嗯， 有什么才？他能说能写能唱。 所以这个插曲是、等于是他自创的。 对，在他唱之前，当然，社会当中呢，在八旗子弟当中已经流行着这个曲调了。 嗯， 但是由宝小岔，他给他更规范化、更好听了。 嗯， 而且他能作词。给编的这个插曲呢，它从文体到乐体都非常的讲究。这个唱词也非常的文雅。 嗯， 非常的好。 这样，这个张老师刚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单弦的这个起源，我们先来听一段吧，先听为快。 好的，好的。 梨花藏对粉 老师，这个我们听到的是叫似雪不漏雪。 对，这个名字您就可以理解了， 下雪的雪。 对，它形容的是雪，但是在唱词里面没有一个雪字。 哇哦。 唱词写得非常的 优美， 非常的美。听起来像是一幅国画。 嗯， 这个插曲这些词就是春夏秋冬啊，风花雪月，每个插曲都像一幅画。非常的讲究。这个到后来呢，有很多票友他喜欢单弦，就是从喜欢词开始的。 嗯， 不是听唱。至今还有很多人收藏了很多原来的传统插曲，就欣赏这个词。 这个词儿写的特别的凝练，特别的优美， 特别美，很静很雅。 嗯， 因为在那时候都是，八旗子弟，还有一些文人，他们来研究这个。在当时呢，这个插曲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作为文人来好，这个有知识人来好，如果不懂岔曲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儿。 那个时候的流行、哎、 对，那时候流行 必须得这个有文化的人得赶上这个潮流。 对，因为就说那单弦嘛是宫廷艺术， 嗯， 它最早是从宫廷传到民间的， 嗯， 在这个插曲儿，他们每到过节呀，有什么特殊的庆贺呀， 嗯， 或者是清军打仗回来凯旋而归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唱这个插曲儿。 嗯， 当然也有是歌颂胜利的一些插曲， 嗯， 歌颂一些这个英雄赞呐、啊，这个这些风景的， 嗯， 这些， 它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这个插曲我听出来了，也是很与时俱进的。就是这个时候有什么流行的，或者是大家关注度高的，就会依据这个来写词儿写曲儿。 它这个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后来演变成单弦牌子曲呢？ 嗯。 就是那时候啊， 嗯， 好多唱插曲的八旗子弟的一些官员， 嗯， 他们在宫内唱觉得不满足了，他们有时候就到民间，民间的这个一是票房吧， 嗯， 二是走堂会， 嗯， 他们走堂会不收报酬的， 嗯， 哎，不收报酬，那时候叫舍财买脸。 哦、 就是要就要这种感觉， 嗯， 要展现自己的才华， 嗯， 后来流传到民间，民间有很多艺人曲艺艺人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嗯， 慢慢的也学会了，学会了，但是从文体来讲呢， 嗯， 它插曲比较短，讲一些复杂的故事情节有点局限性，慢慢的有些艺人呢既吸收了南北方的小曲儿， 嗯， 哎，作为牌子来运用到这个插曲当中， 嗯， 这里头就它比较复杂的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插曲从文体来讲，最简单的规范的是八句，比如、 嗯、 比如说七律，最适合插曲。 七律， 七律八句， 这不就是写诗写词 的那个格式吗？比如说主席 的 长征，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就是七律，它是八句。 嗯、 但是从乐曲来讲，它是六个过门， 嗯， 加了。牌子之后呢，就改为前三个过门前头唱一曲头， 嗯， 我们现在叫曲头， 嗯， 就是每个单弦牌子曲前头必须要唱一个曲头，前三句，然后中间加上好多曲牌， 嗯， 在开始吸收的时候加一个曲牌，这些先辈们很别致的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腰节，拦腰截断。 哦、 把这插曲拦腰截断、 嗯、 前三句唱一曲头，中间加上一个牌子、 嗯、 比如说人物啊介绍啊，然后唱完了再唱后三句曲尾， 嗯， 哎，就最早是这样加的，叫腰节， 好有讲究呀、啊、 然后呢从加一个牌子到加两个牌子三个牌子叫枣弧、 哦、 中间大两边小， 嗯， 哎，好的，这样慢慢的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兴旺，开始正式叫单弦的， 嗯， 那是由我们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前辈， 嗯， 随元乐，随元乐这是他的艺名，他的本名叫司瑞轩， 嗯， 哎，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开始演， 嗯， 他也加唱腰节， 嗯， 腰节的他有局限性，后来演越来效果越不好，越来效果越不好，老先生就决定闭关休息了， 嗯， 一年没出场 哟，这是 这一年当中老先生写了很多新的聊斋的水浒的红楼的，里边加了很多的牌子在里面，也不用曲尾做结束了， 嗯， 他很多牌子，有的牌子选为作为船底用的， 嗯， 比如说流水板呐、啊、切块书啊这样的牌子，然后在表演上也加了很多， 嗯， 原来是自弹自唱，他开始叫自弹自唱， 嗯， 完了演，后来取名，现在没法查证是他自己起的这个名字还是哪个高人给他起的， 嗯， 现在不好查证，就改为叫单弦儿。 哦， 就一个三弦伴奏， 嗯， 单弦， 嗯， 就叫原来那时候就叫唱八角鼓的， 嗯， 就是都拿八角鼓嘛， 嗯， 后来就说唱牌子曲的，这样说的， 就是各种说法，最 后 统一了一个说法， 对，后来呢 就 是叫唱单弦， 嗯， 单弦儿。 对， 嗯， 单弦这个曲种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嗯， 因为各种走堂会呀、学走所谓现在说走学呀、什么的这些，都是由单弦里边的负责人来组织。 嗯， 来组织。比如后来演的这个《全唐八角鼓》，里边也是以单弦的人为主要负责人。 嗯， 比如说连珠调、双簧、戏法都属于全唐八角鼓里的一种形式。 嗯， 哎，这个所以这个包括后来的相声的祖师爷都要拜单弦的祖师爷。 哦，是吗？ 哎、这个单弦它的很广，门类很多。 嗯， 这个一直到后来发展到，在30年代、40年代， 嗯， 单弦的名演员非常多， 嗯， 逐渐的形成了五大派， 有五个流派， 五个流派。 嚯！ 现在呢，保留比较多的是谭派、荣派跟谢派， 嗯， 其他那两派就少了， 嗯， 也有就很少了。 张老师，您是谭派哈？ 我是谭派 啊， 谭派， 嗯， 谭派北京的人比较多，谭凤元先生他是北京人， 嗯， 还有一个这个单弦那时候都是。满族，旗人来演唱，汉人不多， 哦， 我的父亲也是满族， 哦， 因为我从小受家庭影响，我印象很深，我小时候休息的时候，家里来很多人，也在聚在一起演唱。 张老师，这是有家传的， 受家庭影响 啊、 哎， 好，那么一会儿我们接着请张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聊这个单弦的这个起源以及他这个过程当中的故事，都非常的有意思哈。好，我们运河之上稍后要继续来跟您聊。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以及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运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单弦这门曲艺，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了。另外呢，我们也请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的互动。但是呢今天我看不到这个咱们聊天室里头留言的互动，所以呢只能请大家给我们发送到这个运河之上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请大家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运河之上，就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称，然后在这里跟我来发送大家的一些这个聊天的信息好吗？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张老师来跟我们谈到了单弦呢。叫单弦儿，可见我真的不是一个北京人，所以不是很熟悉啊。单弦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也是不断的这个演变啊、发展啊，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是演变出了五个流派。张老师，您是其中的谭派的这个传承人，应该说这个流派也是现在就是。应该说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流派哈，因为各个流派可能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机遇什么也不太一样。那光这个单弦就有五个流派，它这个各个流派之间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呢？张老师， 虽然说都是单弦牌子曲，但还是有一些 有区别， 风格不一样的 啊。 这个五派呢，那时候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荣派，荣建臣先生，至今天津演的荣派的比较多，荣派唱腔呢，它比较委婉细腻，刻画人物形象准确，荣先生比较注重表演，他唱腔比较低婉，但是非常细腻，非常的好听，这个还有一常树田，常树田他的嗓音特别好，下面这些都是男演员啊，嗓音特别好，节奏很明快，他是这么样一特点， 谢瑞芝呢，这号称叫滑稽单弦儿。谢瑞芝， 滑稽单弦儿。嗯， 因为他在单弦儿之前他是相声演员。 哦， 他把后来唱单弦儿之后，他的唱腔都非常滑稽。 嗯。 而且经常有现挂， 嗯， 现挂叫什么呢？现场临时抓一些包袱， 嗯， 哎，非常的有意思，很别致， 嗯，有点像现在这脱口秀的意思是吧？ 也不完全，他擅长唱一些《水浒》当中的武松的唱段， 嗯， 他的唱腔，尤其有几个牌子《太平年》呐， 《 莲花落》啊，特别有特色， 嗯， 那唱腔，我也非常喜欢那个谢先生的这个唱腔， 嗯， 特别细腻， 嗯， 而且细腻当中带着幽默。啊，他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下面谭凤元先生呢，谭凤元先生嗓子非常的好， 嗯， 他在这之前是唱京韵大鼓， 嗯， 是刘宝全先生的徒弟， 嗯， 哎，他的吐字非常的清晰，他特别注重四声的运用， 嗯， 唱腔也非常有力度，唱词、咬字、吐字、发音非常的标准， 嗯， 非常的好。这个俗我们行内叫盖弦的演唱， 嗯， 所谓盖弦演唱，有点像京剧当中的谭派， 嗯嗯， 就是你感觉他比他现有的调在又高上那么一点， 嗯， 由于谭先生嗓子特别好，他喜欢唱高的， 嗯， 所以后来呢，谭先生女徒弟多，他虽然是男演员，但是他的唱腔， 嗯， 特别适合女生唱。 哦， 哎，就是， 那也得说谭先生有这个特别好的天赋，一个男生能把这个唱得这么高，所以后来就是女徒弟们更多的觉得好表达一些。 虽然单弦是半说半唱，他在半说半唱都是在弦上头， 哎， 盖弦唱， 嗯， 这是他的特点。 嗯， 曹宝禄先生呢，善于表演， 嗯， 他特别有激情，这个尤其擅长演唱连珠快书， 嗯， 连珠快书的节奏非常快， 嗯， 介绍英雄的这样的内容多，这个表演非常的感人，那个舞台上激情非常热情， 嗯， 而且有力度，这是五大派的这个不同的特点， 嗯，嗯，哎，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给我们带了一个这个六角。 八角鼓， 哈哈，对不起，这个八角鼓是您能给我们现场稍微演示一下吗？好难得的机会， 单弦牌子曲当中少不了的主要的，这个它又是乐器又是道具， 嗯，好，真好看哎！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八角鼓，这上面这些鼓式的内涵文化， 嗯， 首先八角鼓，八角， 嗯， 你看整个是八角，象征着清朝的八旗， 嗯。 手里拿的这个两个 流苏是吧？ 这个穗子， 穗子， 哎， 啊， 两条穗子， 嗯， 象征着谷秀双穗， 哦， 你像麦子的那个谷秀双穗， 嗯， 五谷丰登的意思， 嗯， 中间这个连接的绳，这个我做的是这蝴蝶扣， 哦， 一般是如意扣， 嗯， 如意吉祥嘛， 嗯， 啊，如意，这个皮用蟒皮， 蟒蛇的皮， 蟒蛇的皮， 哦， 但是它有谐音， 嗯。 叫蒙， 蒙， 清朝蒙，蒙古， 哦， 蒙古，蟒皮蒙的这个骨， 嗯， 谐音是蒙古， 啊，这真 的 是蟒蛇的皮吗？ 对，都得是蟒皮， 好漂亮啊， 都得是蟒皮，而且是大花的蟒皮， 嗯， 很非常成熟的那种蟒， 嗯， 哎，这是一个，再有这个镲， 嗯， 这个是七个小镲， 嗯， 一般镲是两片，这是三片， 哟，嗯， 里边还有一个衬片， 嗯， 哎。这个衬片起到什么作用？就是摇的时候声音更好听，更大一些。 嗯， 这个七片都是三片，七个三七二十一啊， 嗯。 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我手里握着的这个， 嗯， 这个叫独霸干戈，也是象征胜利。独霸干戈 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什么 东西？这个是什么呢？ 啊， 里边垫了一片。 哦， 外边再一片， 嗯， 搭上中间这个乌木， 嗯， 也是三片， 哦， 搭上这七个小镲， 嗯， 三八二十四， 嗯， 二十四片象征着清朝的三八二十四固山，清朝八旗子弟的管辖地域。 哦，哎呦，这一个一个都太有讲究了。 这个海棠花瓣是清朝历代 君王喜欢的花、 嗯、 是他们的朝花， 嗯嗯， 海棠花瓣四瓣， 嗯， 尤其到康熙那到那个慈禧更喜欢海棠， 嗯， 颂扬海棠的这个插曲都很多， 是吗？ 啊、哦，都很多，就是就是他的每个装饰都是这个。有文化底蕴的，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敲一下这个芭蕉鼓？ 它这打法呢、 嗯， 它有七种打法。 嚯、 哦！啊，七种打法。 七种打法。 但是现在不多了，现在一般都是，五种打法。 嗯，您先给我们演示一种最常见的，好吗？ 常见的就是说，我们里手也打啊。 啊。 里外点儿。 嗯。哟。 哎，这个跟三弦配起来非常的好听， 嗯， 非常的有韵味。再有就是摇，摇这个塔就非常响， 还真是。 再有一个轮儿， 嗯，哇，嗯， 哎，这个这是比较简单的这几种打法， 嗯， 哎。这样， 张老师，您这手真灵巧，打的，而且就特别姿势特别优美。 说实在的，这也挺不好练的。 嗯， 我记得，开始学的时候， 嗯， 我这个手这点天天疼得要命， 啊、 就是夹这个， 啊、 夹这鼓夹的，你得夹很长时间， 嗯， 你还得使劲夹着，轻轻的不成， 嗯， 轻轻的鼓摇晃了，摇晃没法打， 啊、对，这声音就不 对，你要夹住了 就不固定啊。 夹住了， 嗯， 练这轮也是慢慢的， 嗯， 琵琶是这样练， 嗯、 我们反着先从小拇指开始。 哎呀，这手好灵活， 这样练， 这手真漂亮。 哎，等会儿， 啊、 哦，基本上在这些点儿， 特别棒。 嗯， 好。那么张老师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请张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个练单弦的。要练出来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刚刚给我们展示了光学这个八角鼓其实就是要花很大的这个精力的哈，那个打小学也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一会儿我们请张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说。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活力无限，新建文化地标正在点燃这座新城的文艺之光。文化地标之一，东运丝绸博物馆。东运丝绸文化艺术馆位于京杭大运河南货北运的终点通州码头北岸宋庄艺术东区。近千年来，大量南方精美丝绸通过运河到达京城，辐射整个中国北部，远及欧洲。东运丝绸文化艺术馆以弘扬中国传统丝绸文化为宗旨，展馆面积960平方米，藏品达3万多件。东运丝绸文化艺术馆的一层摆放着许多不同朝代的仿古纺织机，比如张绒，一种原产自福建漳州，现主要产地在江苏省丹阳市的丝织产物。张绒也被称为天鹅绒，雕花天鹅绒的制造工艺极其复杂精细，制造时天鹅绒可以实现任意花型图案，看精细的丝线通过机器的运动交织在一起，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除此之外，东运丝绸文化艺术馆展览馆内还有云锦、宋锦以及侗族、傣族等各种少数民族的纺织机器，其中黎族腰机是世界上最古老、构造最为简单的织机，可以说是众多纺织机的鼻祖。东运丝绸艺术馆内还有非遗瑰宝缂丝，据说缂丝工艺最早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过实物，到了宋代公认达到了最巅峰的水平，精细程度无与伦比。到了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单弦曲《风雨归舟》，由张运华老师演唱。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张运华老师的单弦世界。我们的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单弦呢，源于北京，又叫单弦牌子曲，清乾隆嘉庆年间兴起，形成于清代的末期，演唱的时候用八角鼓来击节，曲牌非常的多，曲调也很丰富。2006年，单弦被列为首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产遗产的名录。那么单弦有什么特点，经历了什么变迁，有哪些流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来了解这些。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是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运华。再次感谢张老师一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张老师，欢迎。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呢，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当然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朋友们就能够看到张老师了。张老师好漂亮。然后今天呢也带了这个唱单弦用的八角鼓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也给大家做了展示。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一起在直播间分享一个话题，您喜欢哪种曲艺形式呢？这个朋友们有很多的想法哈。铃木樱木花道铃木说，我喜欢二胡、古筝、五弦琴。这个有的人说这个二胡算吗？ 算 是吗？ 民族乐器。 对对对。然后朋友们说，虽然听不太懂，但是很喜欢， 非常有节奏感，有松有紧。田耕说单弦我还是很喜欢的，它是曲艺的一种，用弦子和八角鼓伴奏，八角鼓由演唱者自己摇或者弹，听着太美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张老师在自己，哎呦，这手好灵活呀。那么这个8398MI 说喜欢的有这个京韵大鼓，5155SN 说喜欢的曲艺形式有相声、快板、京韵大鼓、快板、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双簧，还有山东快书。认真也说喜欢的是相声。然后田耕刚才，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放了张老师的这个《风雨归舟》这一段吗？田耕说唱的真好啊，谢谢您，张老师。那么我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聊天室呢，因为可能是有一些改版哈，所以刚才呢，大家这个评论的消息我没有看到，但是直播大家是看到了。接着我们请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张老师是这个单弦曲谭派的这个传承人。张老师，您是打小，我刚才也是听您说到了，就是家里头这个家人也是从事这个，所以您打小就是学是吗？ 我也是受家里人影响， 嗯， 因为那时候作为满族， 嗯， 基本上都会唱点单弦插曲儿。 哦， 哎，那个我的， 您刚才说那会儿流行嘛， 对，父亲跟我的爷爷， 嗯， 我的爷爷的上面的人，他是在宫里做事的， 嗯， 宫里的御厨吧，就算， 嗯， 还有我的姑姥姥是梳头，娘娘梳头的，这都是后来，所以他们都很自然的就喜欢这种艺术。 嗯， 哎，刚才播的那《风雨归舟》是单弦典型的大插曲。 嗯， 哎， 大插曲， 大插曲 怎么说？ 插曲分小插曲、中插曲、大插曲。 嗯， 它以长短为一个标准。 嗯， 小的2分多钟，大的像《风雨归舟》这。就说4分钟，还有6分钟、7分钟、10分钟这样的。我的这个在咱们北京台录的有一叫刻纸换稿，就是红楼的，将近10分钟。 嗯， 作为插曲10分钟，我们内行在内称叫插曲王。 哦，就特别长是吗？ 就算插曲很长了，因为插曲这种形式它唱起来非常的辛苦。在哪儿？ 嗯， 它没有演员休息的时候，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最后都是这样的唱， 嗯， 很吃功夫的， 嗯， 就说按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讲，唱几乎叫唱不了了那种大插曲儿， 嗯， 只能唱就是稍微短一点的， 嗯， 他太吃功夫了， 嗯， 其他的牌子呢就要比大插曲儿要好一些。 张老师打小练这个单弦儿需要练些什么呢？跟我们来说说。 从13岁开始学。 嗯， 就先学插曲儿， 嗯， 小插曲儿、大插曲儿，啊，在那时候就要学春夏秋冬小插曲儿。 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是先练唱，还是先练打鼓，还是先练什么？就基本功先从哪开始？ 先练打鼓， 先练打鼓， 必须先练打鼓。 哦， 然后跟三弦合， 嗯， 能合上这个点儿， 嗯， 然后再学小插曲儿， 嗯， 比如春景呀、春至合开呀，是开门用的这些。哎，秋色凄凄呀，啊，这些小插曲。 张老师，您打小时候什么时候几岁开始学？ 从13岁。 13岁。 我那时候1960年，整个北京市文艺界招生。 嗯。 我6年级都没上了。 嗯嗯。 就忙着就去考这个，就特别喜欢。 嗯。 这个我的邻居就是，三弦的怎么说呢？一个名家胡宝军先生。 哦， 他是邻居，是广播收唱团的。 嗯， 他介绍我去的。因为为什么？有一次我下学回来，他正在路上碰到我，说我呢一边比划着一边嘴里哼哼着唱。后来他就跟我母亲说得让这孩子去。 嗯， 我看这孩子成 有天赋， 就后来就考到广播说唱团了。然后一去呢，那个团长就你要想学什么，我说我就学单弦。 嗯， 那时候完了就定了学单弦了。 您就打小就喜欢这个， 就喜欢。 哦， 就别的哈大鼓之类好像特别不喜欢，就喜欢单弦。 您在这方面有天赋， 我这么多年这个一直没改。 哦， 嗯， 然后从那个时候13岁就开始， 嗯， 就等于是考进了广播艺术团吗？ 哎，最早呢我是考到那儿，但是到61年呢，他中央有一个什么政策呢？ 嗯， 就是叫精兵简政。 就是把就是像广播少年团就是新招进的这些学生吧， 嗯， 都要减掉， 嗯， 都要减掉。我就那时候60年61年北京都在招生，北京曲艺团也在还在招生， 嗯， 后来就是团长给写了一封信，我等于就是像代役进团进曲艺团， 哦， 一去呢就唱的插曲儿， 嗯， 插曲儿是由后来我的老师韩德福先生给我伴奏的， 嗯， 啊，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到曲艺团还继续学单弦，正非常的荣幸跟谭先生学了。 大家刚才其实听到了这个张老师说60年的时候您13岁，暴露了年龄的秘密哈，啊。但是现在就是从光光从广播里头听您说话，这个声儿这个气儿这么足，说话这么清晰，而且其实看到视频您本人真的都显得非常的年轻。 谢谢谢谢。 我觉得就是您一直从事这个艺术，而且这个练功啊，就是让整个人这个精气神儿提着，然后一直没有松懈，现在听张老师说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可能习惯了 就是这跟打小练功其实都有关系， 对对，非常注重吐字发音 啊， 嗯， 真的，所以一般的嘉宾我都会跟他说请您离话筒近一点什么，张老师都不用说，这个声音很远都能送进来，而且特别清楚特别的棒，所以那个时候练这个其实也很不容易， 练就是首先老师就要纠正学生一定要吐字清楚， 嗯 嗯，再有 也是那会儿也练那种什么绕口令啊什么东西， 对， 练声啊，练 声 气是吧， 我们练这些插曲儿， 嗯， 就是要特别纠正四声要摆好， 嗯， 字头字辅字尾一定要摆好分清， 嗯， 口齿一定要清晰，不能有任何毛病， 嗯， 什么尖字呀团字呀大舌头之类的一概都要纠正， 嗯，所以张老师说您这样来做主持人也特别合适我们也是要求吐字非常的这个清晰， 我的老师当时就是艺术学院的老师， 啊， 就教艺术学院的人吐字发音呐，啊，唱什么的，那时候 嗯， 包括后来那个王铁成老师啊什么都是那时候谭先生学生 啊，真的吗， 他也都会唱插曲儿， 哦，嗯，看来这以后我们也应该来学一学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来丰富自己的这个修养哈，那么这个学了插曲儿之后，您像您这样也需要就是学自己来写这些词儿啊之类的吗， 我们写词儿单有作者， 嗯， 我的好多唱段都是曲艺界的特别有名的作者，比如王苏任老师， 嗯， 张喜林老师，赵其昌老师， 嗯， 很遗憾这些老师都不在了， 嗯， 他们是都是学曲艺的特别高的高手，嗯， 但是呢留下了很多非常 优美的曲 子， 对，我的好多作品还是在演唱， 嗯， 也是他们的手笔， 嗯，那么一会儿呢要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还在演唱的有一些曲子，应该说词儿也写得特别的凝练哈。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以及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并机直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运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来走进非遗，走进单弦的世界，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大家就能够看到张老师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直播间的聊天室里分享一个话题，您喜欢哪种曲艺形式，小奥同学说喜欢京东大鼓弹拨乐器的曲艺形式都很喜欢，不仅乐曲优美，艺术家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好听，王文季说张老师唱得太好了，明亮的嗓音和八角鼓等乐曲融为一体，515SN 说真的是老艺术家，点个赞那么张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单弦呢，其实这个曲牌讲究，而且这个词儿也是非常讲究，刚才您说了给您写词儿啊写曲的那都是也都是大师级的哈，那么我听说呢以前在老舍茶馆的演出您是以碧雨亭 这个曲子来开场，这样我们先请大家来听一段这个碧雨亭吧。 江南早春天气冷，细雨纷纷雾蒙蒙蒙，村头小路尽是泥泞，行人避雨在河旁的小竹亭。竹亭内有三人避雨，身份各不同，一个是和尚，一个是书生，还有一位是年轻的村妇，长得出众。 这个碧雨亭这比较长，因为有六分钟哈，咱们只能先听一小段。您这个以碧雨亭这个曲子开场，一上场就能抓住人心，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唱词啊，虽然不足百字，却是包含了老舍先生的11部文学作品的名字。 这个是叫 啊， 这不是碧雨亭， 这不是碧雨亭， 这是叫老舍大作至目。 老舍大作至目， 这两分多钟。 哦，那个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碧雨亭吧，好吧？ 好，碧雨亭呢是我的一个原创的保留节目。 嗯， 在这之前我先说一点，就是在这个创作这节目之前，我跟作者老师张喜林先生，张喜林先生是非常精通曲艺写作的。 嗯， 我跟他讲，我说为了让咱们单弦能适应今天的时代， 嗯， 如果你还给他唱将近20分钟的节目是坐不住的。 嗯， 尤其在老舍茶馆演出，都是一些流动的观众， 对， 不是老的观众， 游客比较多， 游客比较多， 是 不能唱太长的。 嗯， 虽然六分钟在我们曲艺当中是小段， 嗯， 是小段，这六分钟我跟老师要求要有更多的曲牌， 嗯， 每个曲牌最多要2分，不能多。 嗯， 我们以前一个曲牌都是5-6分， 嗯， 这2分，而且要有人物，要有包袱，曲头要开口就点题， 嗯， 不要铺垫。我就给老师提供这些的这个要求， 嗯， 结果老师写了一遍，完了再改了一遍， 嗯， 就是现在这个稿。 嗯， 从演出之后我自己呢要要求自己强化表演， 嗯， 以前曲艺表演只是点缀， 嗯， 现在呢不成，现在我们演曲艺，我的观点是视听艺术， 嗯， 不是闭着眼听，要睁着眼睛看， 嗯， 要连唱再表演都要抓住人，所以从曲头，曲头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插曲的前三句， 嗯， 从曲头就要一步到位，就要直接进人物，这样要对演员就有高一步的要求了， 嗯， 哎，从演唱到表演都要提高，所以这个小段六分钟，它有3个人物， 嗯， 每个人物要有人物的特点。哎，都要表现出来，所以我要借鉴戏曲跟话剧的一些表演手段， 嗯， 来运用到我们的曲艺当中。为了能够，我请张喜林老师写了若干个小段，都是为了能够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让今天的年轻人能够喜欢。所以带着这么样一种心情吧，来请作者老师写的这些新的段子， 嗯， 这碧雨亭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它完全符合了我跟当初跟老师的初心，就是 你想达到的效果， 嗯，所以呢就作为我一个保留节目了， 嗯， 好多地方演都是用这个， 嗯， 就是在我记得在2016年咱们北京电台组织一场10个省市的电台， 嗯 嗯， 一个曲艺的非遗的联合演出，我被邀请就演的这个， 嗯， 在上海演的，是尚远先生来主持的，哎，效果非常的好。 哦，真棒。现在听还是这么的美啊！哎，我觉得六分钟三个故事，这小作文不好写呀。另外呢，刚才还说到有老舍先生的一段，是吧？ 对，那个小段呢， 就有十一个文学作品。 对，也是张老师写的 啊， 非常的吃功夫。看来老师是用了心了，用了心琢磨了。他是用老舍先生的这十一部著作的名称给连成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感觉就像老舍在那儿跟人聊天。 哟，真棒 啊！而且又有单弦插曲的特色。哎呀，演出也是，谁听了都说这个写弄得好。然后我唱的给处理成不是那么死板，要更灵活一些，靠演员对单弦理解的一些，我们怎么行话叫耍着唱，耍着唱的一种技巧来演唱这段。 太不容易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鸾飞凤舞说。嘉宾老师既漂亮又精神，学表演的人的职业特点吧。看了视频。那么宋彦君说喜欢的曲艺形式有京韵大鼓，还有骆玉笙先生唱的四世同堂主题曲栩栩如生，太经典了。说因为我们今天请大家来聊一聊喜欢哪种曲艺形式嘛，大家喜欢的也品种很多。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喜欢评书，秋风秋雨说喜欢相声杂技，还有很多朋友是喜欢相声的。用户4856说喜欢快板、山东快书，还有北京琴书。彤彤说了，谢谢嘉宾老师详细的介绍和导赏单弦八角鼓，听过了，了解了不少，今儿长知识了。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张老师。哎呀，好多人都喜欢。哎，这自由行8778说喜欢京东大鼓，3885NG 说单弦喜欢听，爱听，为艺术家点赞。张老师呢，一直是在这个单弦艺术为他做这个推广，还有做传承。我知道张老师现在也收了不少的徒弟，是吧？ 是的， 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把它好好的传承下去。 对， 现在都收了多少徒弟了？ 正式拜师的是10个吧。当然不全是北京的，还有外地的。 还是女孩子多吗？ 对，以女生为主 啊。 因为我这种唱法比较适合女生也。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来教学，做好传承。 张老师现在还就是这个学生还亲自带他们指点他们是吧？ 由于疫情的关系吧，现在线上教比较多。当然不如面对面了。但是没有办法。尤其是外地的有天津的、河北的、山东的。最远的还有广东的。都是 广东还有喜欢学这个的， 广东有他们有曲艺啊，他也不是广东人，也是北方人，广东的搞曲艺的，都非常喜欢，这个都是线上的，就是费点劲吧，一点一点的，有的有视频的，有的是没有视频的，就是给他们说吧，唱一些有新的段子，有学我的盘上的一些段子，来给他们来辅导。 张老师特别的认真，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您还整理了一本书是吧？ 对， 囊括了古今的500首插曲。 对，那 500首啊， 那个是另外一本书，那是前两年出的，和我一个师兄，从700多首，筛选成500首，就是一些传统插曲，都属于插曲类的东西。然后我出了很多盘也是。这次又重新出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设想的里头包括音频、视频、讲座、示范。都包括在内的这么样一个单弦的综合的这个介绍。又能起到传承的作用，也能起到启蒙辅导的作用，这么样一本教科书吧。 张老师收徒弟有什么要求啊？ 要求当然最好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现在你要纯要求要北京的也很困难，现在 是。 北京的虽然有票友，票友跟专业还是不一样的。就说的现在有一什么我们降低一点的要求，只要你喜欢我们就欢迎。 张老师为了这个 这个单弦的传承也是费尽了心思，哈哈，太不容易了。那您觉得现在的单弦的这个牌子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呢？ 有变化。从我处理上就从作品来开始的时候就要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一定要精炼。要前面铺垫一定要简练，要少而精。长短呢在12分钟以里，不能太长。再短都可以，我现在平时演出的都在10分钟以里。再短。 张老师现在也还坚持演出。 还坚持演出。 真棒。 因为怎么说呢，单弦专业的人也越来越少。没有办法。我还是尽量怎么说呢，大家能接受还好。我经常跟我的徒弟说，你们要听着我不顺耳的，你们赶紧告诉我啊，我就不唱了。 您谦虚了，因为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您这个艺术青春是永保的。 谢谢。 张老师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呢？ 下一步还继续给学生排练，这不是前两天刚排了一个介绍中轴线的。中轴线的一个我的两个学生北京的对唱，准备参加这个群星奖那个比赛的。这节目也我也是费了心思的。作者呢这个创意也很好，让这两个大画家齐白石跟李苦禅来到了这个中轴线，看到很多新的变化，再通过他们两个人来介绍中轴线的一个的这样的景，然后用曲牌来介绍。我的原则呢，能唱尽量唱，少说。唱呢也要能够通俗的曲牌。不要那种特别节奏慢的曲牌。委婉一点，直接就能听的。这种通俗的曲牌，单弦还是有这条件的。排了很长时间，基本上排完了。也审查了，领导也很高兴，很好。我觉得在我 您亲自把关没问题。 在我的这个有生之年吧，怎么说呢，发挥一点余热，最好能够把这单弦能够传承下去。 特别好，秋风秋雨就说了，单弦儿听得少，今儿听了觉得真的很好听，传承传统曲艺艺术势在必行。也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这个艺术形式，也了解了这么多年您所做的努力，真的特别感谢您。谢谢 谢谢谢谢谢 谢谢张老师为这个单弦艺术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也预祝单弦艺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一定努力。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 谢谢。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从2012年到2018年，侯坤完成了奥林匹克环球行，完成了对全部已经举办过夏季、冬季奥运会和青奥会的25个国家的46个城市的访问，成为了奥林匹克环球行第一人。作为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中国体育与集邮收藏协会秘书长、北京冬奥组委官方奥运宣讲团成员，现在侯坤又在全世界推广北京冬奥会和中国文化。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走进奥运追梦人侯坤。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